朝鲜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吴英兰十二月五号以美国的对朝制裁是失败为题发表了文章。文章指出，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盗用联合国安理会的名义，重又强行通过了对朝制裁决议，对此表示严厉谴责。美国一直执意追求对朝制裁，其根本理由就是因为朝鲜是一个绝不愿意顺应美国支配的国家。尽管美国在联合国制裁决议的美名下操作出种种制裁项目，然而朝鲜在美国接连不断的制裁和封锁之中，早已为自己的生存和繁荣开辟了道路。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以自强力为原动力来大踏步前进，这就是美国的制裁所无法行得通的最单纯最明显的理由所在。美国及其追随势力执着于树难金利斧这种思维，一直追求徒劳无益的制裁。文章强调，要摧毁我国人民以领导者为中心来同心同德的紧密团结，这是再愚蠢不过的妄想。从发动朝鲜战争的杜鲁门，到执意主张战略忍耐为对朝制裁骚动消耗精力的奥巴马，美国政府经十二次交替，但是一直遭到了失败。其理由就在于他们根本没有了解朝鲜。无论谁当白宫主人，如果他追求在朝美较量中取得胜利，那将是对朝鲜的最大无知。美国的失败是命中注定的。